第34集，趁人之危。门一撞上，许少卿就回头恶狠狠地盯着安里 说，你是想怎么死？还敢偷袭我？嗯，喂，你怎么了？我太用力了？ 我要你，原来花钱都要找我，今天不用花钱。 你别再跟我说钱这个字儿行吗？你到底想干嘛？不说你是直的吗？那就跟姑娘约去啊，干嘛要缠着我？ 我见都没见过，怎么一起做那种事？荒谬。反正直的也可以和男人约，你刚才说的。 想要好聚好散的不是你吗？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不是你吗？让我以后只能找同性恋的不是你？说自己是个直男让我放了他的人是不是你啊？你怎么说了这些话以后还能来一句直的也可以和男人约？哎，你跟我玩免责声明是吗？你也配？你要不要脸？ 我不要脸，我要你。 他这是已经彻底失控了吧？恐怕连自己是谁都不知道了吧？那说不定明天就全忘了。 你不许走，你不许把我云彩拿走。 我要不算了，不用管明天是不是会被当成死给舔狗，也不用管承诺，反正再烂也不过就是再也不见。 他忽的一把把横抱起安里扔在床上，接着自己也跨上床压住他。安里满足地哼了一声， 可不是我不守诺言，是你招我的。这就是标准的乘人之危吧？我刚才设想那些安里醒过来之后会拿来骂我的事儿，大概也全是对的，因为我在主动忽略安里醉酒影响这样的事实。不管了，非要说的话，碰上我就算他倒霉。 安里像个经过一系列软磨硬泡终于获得喜爱玩具的孩子，他满足又主动地跟许少卿接吻。许少卿这才意识到，原来这家伙是很会接吻的。之前安里都是被动接受，而今天包括车上那次他都是主动的。他会配合许少卿的角度张开或收紧嘴巴，让许少卿的舌头一直与他缠绵着。安里又主动下错了点，亲吻了许少卿的胸肌，许少卿打个哆嗦，胸肌都一下子绷紧了。他抬起身子想不让安里亲到，可安里执着地梗着脖子亲上来，感觉怪但也可以接受，如果作为情趣的话。安里又朝着许少卿撞了过去，许少卿这才感觉不对劲。 你干嘛？你往哪戳呢？那没有窟窿眼。 对不起。 对不起顶个蛋影。想压我？想多了吧。你就和原来一样乖乖伺候我，我会让你快乐的。 可我想看你的表情，我想看你很舒服的样子。你让我看看，真的吗？ 小鱼儿，我没给人开过后门，而且我不觉得你有能力能驾驭我。 安里看上去很失落，许少卿虽然无语，但心情却久违的晴朗。 你怎么这样？我都让你欺负了那么多次，你就不能让我一次？ 眼睛红的，呼吸乱的，声音也是软的。不管到底是不是，反正许少卿觉得他是在撒娇。也许是之前那段日子太过压抑， 老爹逼婚又逼得太紧，或者是因为这张床，这个人给他带来了很多相当不错的体验。当他重新回到这个环境，和这个傻家伙坦诚相对的时候，他的情绪条件反射地被充分调动到了积极状态，感觉一切也都还过得去。而且这个智障此时是真的智商下线的状态，看起来很好玩，软萌又好骗，不好好玩一下都对不起自己。机不可失，失不再来，这个想法一出现，他立刻空前的得意忘形了。 哼， OK 也行，那你等我准备一下。 那你快点啊，我等你。 许少卿下了床，快步溜到了洗手间。他打开洗手台下的抽屉，取出一个纸盒子，里面有个水果型的玩具，是一只鸭梨。很久之前他约了个试过觉得还不错的服务生来1208，结果那家伙有了前车之鉴，为自己准备了这个玩意儿，企图说服许少卿用这个东西先来两次再真人上阵。可许少卿绝对不会用那个鸭梨来敷衍自己，实在太蠢了。当晚不欢而散，他让那个服务生离开，后来再也没有联系过，不过鸭梨就留这儿了，还没有拆封。此时他看见鸭梨的心情已经大不相同，迅速拆掉封套，又拿出酒精棉球里外消毒，再在清水下冲洗干净。然后他挤了一大坨清洁剂进去，搓揉均匀。搓揉的时候，他不经意间抬头看到了镜子里的自己，竟然嗤笑着像个傻逼一样。他表情一滞，马上收敛了些。弄均匀了，他先演习了一下，感觉居然还真挺像那么回事儿。早知道如此，之前那个啥的时候把他带回去用就好了。 不过再相似也是假的，安里降智了也还是个结过婚的成年人，万一发现了呢？哼，那也没事，他又不能拿我怎么样。 不过他还是仔细地掌握着他的松紧程度，即使是骗笨蛋也还是要严谨一些好。安里看着花丛中飘走的许少卿的背影， 我可真是个狡猾的坏人，都中毒了还能这么狡猾，世界上怎么会有我这样的人呢？免责声明，没错，利用老板还对我身体感兴趣这一点把他扣下来，我可太不是人了。话说回来，只要我在上面就不算完吧，即使那个啥了，也只是因为他好看，嘴巴有点像女人，原因在他，可不算我过红线。许兆兴要知道我在利用他，头脑里是这么坏，肯定要气死。中毒了还这么坏，我可真是个渣男。 安里的良心很低落，但却控制不住情绪的高涨和期待，他在绚丽的万花筒中矛盾又纠结。在下小神机原著，猫耳 FM 出品，南烟落秋制作，都市纯爱多人有声剧，交易沦陷，欢迎收听。